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75回，谢之方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抄起长剑便冲了过去。宋勇一正低头和谢之真说着话，冷不防一道剑气袭来，唬得他仰面下腰躲过，狼狈地滚倒在一旁的泥地上。待看清来人是谁，又是心虚又是气恼，叫道： 你发的什么疯啊？ 谢之方不发一语，紧追上去，剑尖抖若灵蛇，刺向宋永仪的要害之处。仰赖多年勤练的防身功夫，宋永仪在众人的惊叫声中显而又显地躲避着杀招，斯斯文文的一个世家公子，瞬间变作浑身泥水的滚地猴。扑面而来的杀意令他脊背发寒，下意识地高声呼救： 真妹妹，救我！ 你还敢提他？ 谢之方怒极反笑，犹如无数个心眼长歪了的父母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不辨善恶，将儿女做错事的根由尽数归结于狐朋狗友身上。 若不是你哄他诱他，他怎么可能做得出欺瞒我的事？ 宋永仪目瞪口呆，只觉着一盆污水淹进了骨子里，便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，不由得张口结舌，动作也迟钝起来。眼看着锋利的剑尖就要将他捅个对穿，一道焦急的声音自背后响起： 阿达，快住手！ 犹如被施了定身咒，谢之方僵在原地，狠狠地看着宋永仪连滚带爬地躲到护卫们身后，好半晌才含着脸转身，仔细打量谢之真。他的一双美目哭得又红又肿，脸上悲戚之色未退，好在衣裳还算整齐。他该气恼他和裴景山私会，还是该庆幸他没有狠心地抛下他和别人远走高飞呢？在男女之情和姐弟亲情之间，姐姐就算再难过再痛苦，最后还是会选择他。这个认知令他心里一松，理智也略略回笼。 阿唐，今日是母亲的冥寿，我不过让三哥陪我拜祭，这便准备动身回去了，你为何气怒至此？ 谢之真被弟弟的疯魔模样吓了一跳，因为知道他顺毛驴的脾气，放缓了声调细细解释： 我想与母亲单独说几句话，这才请三哥帮我瞒着你的，是我不好，再没有下次了，咱们一同回去吧。 他伸出玉手示意谢之方过去，谢之方却眼神古怪地看着那只手一动不动。姐姐还不知道吧，她在过来的路上撞见了裴景山，对一切已然洞若观火，他又一次骗了她。这一刻谢之方悲哀地发现，饶是被他欺瞒至此，饶是被在场这么多知情人背地里耻笑，他苦若黄连的心里竟然泛起一丝喜悦。他确实应该高兴的，毕竟姐姐还愿意编理由哄他，还愿意跟他回去继续扮演蜜里调油的恩爱夫妻。他不敢怪他，也不能怪他，当务之急是趁姐姐还没有反悔，赶快带他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谢之方心若电转，收了要人命的打算，定定地看着谢之真，态度罕见的强势： 不回外祖家，咱们连夜去金陵。 宋永仪实在该死，但他活着或许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作用，比如成为牵绊谢之真的又一条绳索。他不想吓着姐姐，但也不得不侧面提醒他，倘若哪一日他抛弃了他，所有他珍视的人都会成为自己怒火之下的牺牲品。谢之真明白他正在气头上，迟疑道： 就算要去金陵，也得向外祖母和舅舅舅母们正式拜别了才是。 谢之方斜斜地瞥了宋永仪一眼，薄唇锋利如刀，说话也阴阳怪气的： 诸位长辈通情达理，想必不会计较我们的失礼之处。三哥，你说对吗？ 江江从生死边缘滚过一遭，宋永仪对这位表弟的疯魔程度又有了新的认知，闻言打了个哆嗦，干笑道： 对对，这妹妹你快同名，快同妹夫上路吧，祖母那里我来解释。 谢之芳大步走过去，拦腰抱起被风吹得浑身冰冷的谢之真，纵身一跃钻进了马车。宋永仪的马车被他理直气壮的征用，驾着车就往山下走。两个贴身丫鬟见势不妙，乖觉得紧跟在车后。马车里空间宽敞，横着一张矮榻，谢之真尚未坐稳，谢之芳便欺身而上，牢牢地压住他。 阿唐，你要做什么？ 他吃了一惊，下意识往后躲避，下一刻只觉一双大手移至腰间，近乎粗暴地扯开衣带。谢之真以为弟弟是要求欢，迎着王母就葬在附近，马车外还有奴仆随侍，自然不肯配合，抬手阻止： 不要这样！ 刺啦一声，绣着缠枝牡丹的长裙自腰间裂开，这一动静惊得谢之真挣扎的动作滞了一滞。谢之芳沉着脸，不过片刻便如法炮制，将他的裙子撕成了几块破布。谢之真骤然心转，玉足用力地往他腰间蹬去，斥道： 你不要在这种地方犯浑！ 一只绣鞋在激烈的反抗中掉落，谢之芳顺势抓住他的脚，扛在自己肩头。他已有足足半个月未曾沾过他的身子了。谢之真近乎惊恐地眼睁睁看着弟弟贴得更近，然后重重地嗅闻了一下，很好，没有什么别的男人留下的味道。谢之芳松了一口气，还好他来得及时，姐姐又足够端庄矜持，没有叫那两个狗东西占去什么便宜，否则他还真不耐烦顾忌什么亲情律法，索性将碍眼的畜生一并清除，然后再将姐姐……还不及想下去，谢之真便一脚蹬在他脸上，屈了个空隙挣脱他的掌控，探身往外躲避。 姐姐要去哪儿？ 谢之芳自背后捞过他，声音也变得危险： 你这副模样打算逃去哪儿？打算给谁看？ 你放尊重些。 谢之真又气又羞，转头撞见弟弟一双赤红的眼睛，心下暗惊。他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他今日疯得厉害，到现在依然没有恢复正常，失心疯魔的症候好像越来越严重了。谢之真被动地仰起头，被他强势地吻过来。 不要这样！ 这个吻又凶又重，毫无往日里的怜惜，他甚至品尝到了一丝血腥气。 啊！不要那样，姐姐不明白吗？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娘子，我想什么时候亲你就什么时候亲你。 谢之芳将他挤得近乎紧贴在香壁上，低头胡乱舔吻香嫩的脖颈，语调古怪而又偏激。 是我待你太过宽纵，这才叫歹人逮了空子，险些哄了你去，往后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事。我要把姐姐拴在我身上，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带着你，待到无人的时候便像这样疼你爱你。 谢之真惊叹一声，眼看着就要被他逼迫着在马车里做出不知羞耻的事，心下难过至极，泪水层层滚落，手里攥着的珍珠手串应声碎裂，粉白的珍珠砸了两人一身。谢之芳回过神来，看清姐姐梨花带雨的模样和马车里的一片狼藉，犹如一道天雷劈在头顶，动弹不得。电光石火间，他想起了和季温瑜图穷匕现时对方说过的话： 我在马车里玩弄他，抱着他走进院子，让诸多下人观赏正妃娘娘不端庄不矜持的模样，真娘怕得厉害，靠在我胸口，连头也不敢抬，一直哭着求我饶了他。 那人得意洋洋，将侮辱谢之真的事当作丰功伟绩，大摇大摆地讲给他听。彼时他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，对姐姐更是心疼到骨子里，满肚子的愧疚自责，很长一段时间都无言面对他。可现在自己又在做什么？还不是仗着夫君的名头欺负他，罔顾他的意志，践踏他的尊严，胡作非为，实为逞凶吗？他这么做和季温于那只衣冠禽兽又有什么分别？眼底的血色稍退，谢之方重新恢复理智，颤抖着手松开他，自袖中翻出帕子替他拭泪。 姐姐，你别哭，我方才怒火攻心，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什么混账话，做了什么龌龊事，你别生我的气啊！ 他越说越心慌，手忙脚乱地脱掉自己的外衫盖在他身上，语无伦次道： 要不姐姐打我一顿，抽我几鞭，亦或是 下去。 谢之真动了真怒，将他递上来的帕子一把挥落，看也不看他一眼，抬手指向车门。 我不想看见你。 谢之方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因为知道他在气头上，并不敢辩解，蔫头耷脑的弯腰钻出了马车。他将车帘严严实实盖好，将车夫赶了下去，亲自驾马，一路上不停地自言自语，一会儿骂自己犯浑，一会儿又暗地里气恼。明明是他私会情郎，饶是自己行为失当，也不该这般理直气壮，不给他留半点脸面吧。两人带着几个随从，自陆路转水路，往金陵而去。谢之真重新换了套干净衣裳，并不肯与弟弟说话，上了客船之后，自带着两个丫鬟进舱歇息，将房门自里面拴牢。谢之方满腹苦水无处倾诉，又有余怒未消，犹如被架在火上炙烤，说不出的难受。也不知道哪里走漏了风声，金陵码头围聚了一群地方官员，瞧见谢之方犹如见了蜜的苍蝇，说不尽的殷勤谄媚，只求能将这位天子近臣哄高兴了，好让他在陛下面前美言几句，得道升天。谢之方烦不胜烦，却不得不敷衍一二，使暗卫并十来名官兵小心护送谢之真回他早就安置好的新家，自往官府应酬去了。他心里藏着事，席间连灌了七八坛上好的酒，喝得酩酊大醉，回来便醉醺醺地在谢之真门前徘徊，舔着脸叫门。谢之真硬下心肠，只是不理，连叫了小半个时辰，好话说尽，仍未收到他半句回应。谢之方心灰意冷，回到书房便摔桌子砸碗，吓得一众新采买的小厮胆战心惊，进入寒蝉。他一直闹到后半夜才消停，抱着谢之真亲手做的一套旧衣全做慰藉，迷迷糊糊睡了过去，嘴里还时不时喊着什么对不住姐姐，一群该死的王八蛋，姐姐疼疼我之类的话，令下人们面面相觑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